纪念朝鲜民族保险总会社成立70周年报告会23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总会社干部和职工以及各道市郡保险工作人员参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提出主体的保险建设思想和理论，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保险机关，还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使保险工作贡献于增进人民的福利。总会社里凝聚着他们三位的不朽业绩。